看风景累不累，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。我的宇宙轻飘飘，美得摇摇欲坠，旁人来来去去，像行云流水。模糊的视线，不管天色黑不黑，心中玫瑰就不用处处防备。云蒙蒙情深不深，只要醉醺醺的美不美，只看能否爱得暧昧。啊，不醉就学不会。是宝贝，有什么真伪，什么是是非，都似是而非。虽然看世界，世界随我陶醉。这天地没那么多对不对，错不错只看心情怎么描绘。我和我的汗水华丽如天花乱坠，甜不甜没谁能带我去品味。啊，不醉就学不会。只要我以为就不是误会，谁都是宝贝，有什么真伪，什么是是非，都似是而非。醉眼看世界，世界随我陶醉，看得很琐碎都没有所谓，看不到命运，只看到滋味，只看到角色，看不到绝对。最好的滋味就是耐人寻味。耐人寻味。